九，礼佛现光，一心观礼极乐世界，教主本尊，于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，如黄金山出于海面，其中万物悉皆隐蔽，为见佛光明耀显赫，有无数声闻菩萨恭敬围绕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呢一段就系喺《无量寿经》里头，呢一段系佛将法都讲咗啦，讲阿弥陀佛点样成就啦，讲我哋呢个世界众生如何如何苦啊，再三告诫，然后佛就问阿难讲啦。你想睇见极乐世界吗？你要想睇见，你就礼拜啦。阿难就听话，就礼拜。佢头扣咗落去，仲只系一抬头咋，极乐世界就现前啦。所以大家总系讲啊，呢个极乐世界，你哋都讲极乐世界。边个睇见啊？你可以同佢讲有几多人睇见，就呢一回就系两万人啊，就系我哋呢个世界嘅人，父母所生嘅人两万，和尚系一万二，男居士系七千，一万九啦，比丘尼五百。女居士五百，啱啱好两万人，两万人都亲见啊，仲有好多系人非人等，仲有他方嚟嘅菩萨，无量无边啊！嗰、那个我哋唔理啦，我哋讲地球上嘅人，亲眼见嘅就系两万啊，仲有其他嘅经。嗰、那个观经啊，观经系五百，韦提希夫人、国王、皇太后同宫女五百人，亦系亲眼见嘅。仲有两部经都系亲眼见，呢、这个就系一个亲眼见嘅记载。当阿难拜咗落去之后，一抬头就睇见阿弥陀佛如黄金山高出海面，所以大众不但睇见阿弥陀佛，亦都睇见十方嘅佛世界，而且同时听到十方嘅佛世界喺度赞叹阿弥陀佛，所以呢、这个都系证明嘛。我哋几多人亲眼见、亲耳闻啊？见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众，阿弥陀佛喺嗰度说法啦。嗰边睇见我哋亦系一样啊，睇见释迦牟尼佛、大众围绕住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嗰个时候正在讲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两肚就如相隔。一沉之地就咁样八尺，最清净嘅天眼隔住八尺相见啊！嗰、那个系几咁清楚啊！我哋睇遍处到处都系佛光，一切恶气自己就咒恶啦。所以呢个事就系、是、啊，你话拿破仑有冇啊？你冇睇见啊？但是有没有拿破仑呢？你就要说有啊，有人看见啊，这个不是一样吗？ 你话冇极乐世界，咁有两万人睇见啊？极乐世界教主本尊，我哋嘅教主就系阿弥陀佛，就系我哋嘅本尊。密宗就系你修边一个佛菩萨嘅法，嗰、那个佛菩萨就叫做你嘅本尊，亦就系你本体之尊。本尊阿弥陀佛于彼高座，喺高座之上，你哋嗰个佛像画嘅就系高座，都同你哋开咗光啦。你哋三个人嘅都好啦，佢哋几个人，三四个人合作举住呢个像啊，我喺座上边修法，威德危危，佛嘅威德庄严清净啊，危危系好崇高、好伟大嘅一啲情况，相好光明。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，所以我哋总系称赞相好就系咁样嚟嘅。佛有三十二种特殊好嘅相，每一相有好多嘅好，所以有八十随形好，所以具足一切相。一切好，而且光明无量啊，现金色嘅光明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。因为佛光嘅关系，所有我哋嘅呢个境界都照清楚啦。佛就好似一个黄金为体嘅一个山，因为佢放黄金色光喺大海中升出嚟，其中万物啊色皆隐蔽。喺呢度好多嘢啊，乜嘢菩萨嘅光啊，声闻嘅光啊，乜嘢呢啲光都睇唔见啊。月明星稀啊，月亮好好嘅时候，星呢就睇得好少啦。这个星不是没了，是那个光你看不见了，因为月亮的光星了。这个也是一样，由于阿弥陀佛的光好盛，所以其他的光都看不见了，唯见佛的光明。明要显黑，明是清明，耀是亮，好光耀。显是明显，黑是有力，好有力量。这个时候佛的光明显现金色的光明，令到其他的光明都看不见。而且在佛的旁边有无数的声闻菩萨恭敬围绕阿弥陀佛。这个我们就是随文作观。就好似呢个时候我哋同阿难一样，我哋呢个叩头嘅时候，佛就涌现喺我哋面前，几多菩萨围绕我哋，呢个就南无阿弥陀佛咁样拜落去啊！呢一种印证系非常殊胜嘅，所以呢一段就把《无量寿经》仲有其他嘅净土经典里头啊，好多好重要嘅东西都摄进去啦。点样成嘅佛呢？呢度同我哋讲啊，当时阿弥陀佛遇见咗啦，世间自在王如来听咗法之后就出家，就发大愿。这个佛嘅成佛经过啊。佛殊胜的愿的成就，这个文字都不多，这个愿成就就出现极乐世界这个国土，现在西方，这里面有化身佛、 发身佛气极难懂得发身的境界。我们真正的成佛是成就发身佛，所以金刚经里头的话是发身境界。如果不是，大家就觉得这两个经矛盾。金刚经讲啊，凡所有相皆属虚妄。你呢句阿弥陀佛，呢度仲教我哋供阿弥陀佛像，仲有西方三圣呢个虚妄啊！呢两个经呢度就开始矛盾啦。其实唔矛盾啊，我哋而家讲嘅都系报身嘅相，而法身就离呢啲相，所以金刚经非常深入啊，系同我哋指出法身嘅境界。所以凡见一切所有之相，皆是虚无，佢并唔都系空无嘅，系你见呢个相而冇相嘅概念啦，唔为呢个相所转啊。所以见到呢个相，佢亦都唔成为相，唔系根本无相啊。如果无相就唔可能讲系若见诸相嘛。你见咗相啦嘛。若见诸相仲系有相嘛。然而佢非常。所以广音老和尚嗰本书啊，我只欣赏佢一句话，佢系确确实实由于四十几日入定嘅功夫啊，佢曾经念佛念咗九十几日啊，佛声不断，到咗一心是一心，啱啱初步嘅是一心，呢、这个好难得，好稀有。佢以佢嘅呢个定力同念佛嘅功夫，佢嘅禅超过咗某某法师，某某法师同佢嘅对谈比唔上佢，好明显嘅。某某法师讲啊，如果有地震啊、火山啊、乜嘢乜嘢嘅，我到嗰度去修法啦，呢啲都冇啦。咁样，广音老和尚讲得好好啊，我呢度呢一切都冇。而某某法师亦系好伶俐嘅人。过咗几年又见到老和尚啦，佢话我而家亦都一切都冇啦。佢听出咗老和尚嘅话比佢高啊，佢讲啊，我亦都一切都冇啦。老和尚回说，我仲系食饭、着衫、瞓觉，所以呢一啲问答啊，禅呢个友人啊讲啊最科学噶啦。你乜嘢嘅水平一摆就摆出嚟。就同嗰个捉棋呀，棋第一招呀、啊、就绑手绑脚呀，嗰个就总系呀、啊、要被动呀、啊、总系要救呀、啊。同飲酒一样呀、啊、你酒量唔得，人哋仲未醉你就醉啦。禅亦系如此。呢、这个话就冇错啦。最好嘅一句话就系咁样。一个人问佢，我哋睇嚟我哋应当学老和尚成日都打坐啊。佢讲啊，我听到你咁样讲，我先知道我系喺度打坐。呢句说话好好啊，所以佢冇呢啲相啊。佢唔系冇打坐啊，但系冇打坐嘅相啊。你唔讲我唔知道，你讲我先知道。呢、这个话非常精彩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呢、这个如来你见嘅时候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咁呢、这个相就唔系有相可见嘅相，所以呢个即见如来所见嘅系法身如来。我哋往生 远远仲唔能够见到法身如来啊！首先嚟接引嘅系应化身，你要到咗实布庄严土先能够睇到布身。600,000,000,000罗由他，恒河沙由秦，咁样咁高嘅身体。600,000,000,000挪由他恒河，咁多嘅恒河，咁多嘅沙子，而咁多沙子仲要乘上一个油巡，至少40里地。你话呢个佛有几大，布身有几大，我哋嘅眼睛能够睇几远，所以一个寒毛尖我哋都睇唔到啊，所以你不可见，往生亦都唔得，见唔到嗰、那个更加唔好讲话发生，所以佢呢个就唔矛盾啦。金刚经讲得高啊，发生境界禅宗系直吹发生，呢、这个就系唔同之处，但系众生好难好难啊。你先修到咗梵性同居土，到嗰度去见法身，呢、这个仲都系人人有份㗎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